北京时间十点整。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怎么想，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它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从女生到女人，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来听听那些记录在歌里的女人的蜕变，女人的故事，女人的状态，不但只有自己懂得，其实也记录在了那些男人写的歌里。这是1986年滚石唱片为李宗盛发行的他的第一张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当中有很多后来奉为经典的曲目，和自己赛跑的人，寂寞难耐，还有主打歌《生命中的精灵》。这里面记录了很多李宗盛在青少年时期的晦涩和不如意，他也说自己大概一辈子都不再会做这样的片子。在这张专辑里，当时还默默无闻的童安格甚至还在当中担任了和音天使，因为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小李会成为名满天下的制作人，也没有人知道童安格会成为一代人的情歌王子。在这首歌里收藏的是那个被女生不受欢迎、读不懂女人心的李宗盛，所以他用这样的歌词来代表当时的状态。17岁女生的温柔是很那个的。 我猜想17岁的女生有明亮的心和朦胧的眼睛，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早已过了17。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早已过了17。17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那个的。我在想17岁的女生也许没有想象中的精，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明年就要娶亲。17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美的，我猜想17岁的女生有单纯的心和复杂的表情，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没 没有什么关系。 十七岁女生的温柔， 十七，每天等待着毕业典礼。也许你正是十七，懂得都是别人的道理。也许你过了十七，往前看往后看都有点吃力。 十七岁女生的温柔是很那个的，当时的李宗盛答不出来是哪个的，可是现在知道答案却不想再作答。李宗盛写了很多很多的歌，他是写好了等着你长大然后才去听懂，这首歌也是如此。唱歌的人是和李宗盛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陈淑桦，这首歌只有一个字叫做问。当年并不算大热的一首歌，后来被接棒的天后林忆莲、张惠妹还有梁静茹不断的翻唱，甚至在康熙来了的节目当中 SHE 也曾经落泪唱过这首歌，一次一次的然后被我们记住。这首歌它来的也非常的蹊跷，那是滚石在92年北京的演唱会上，导演组要求推陈出新，要给北京的观众一点点诚意，于是呢给李宗盛大哥出了一个难题，让他临时写歌。大哥硬着头皮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写出了这首歌，它最能够代表女人心，一个成熟女人的心态。 时光回退20年，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CD 并没有普及，零用钱换成了一排排的卡带，四大天王才刚刚开始崛起，书卷气的张雨生稚气未脱，嗓音嘹亮，爷爷家老房子的窗口有人哼着听不懂的李宗盛，张国荣踩着红色高跟鞋妖艳迷离，窦唯在红馆吹着长笛惊艳了时光，楼上的摇滚青年在泥哇啦的歌声里呐喊时，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当时的流行曲是现在的老情歌， 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从女生到女人，今天我们要来听听那些记录在歌里的女人的蜕变。这个唱歌的女人，她一直唱到了40几岁，可是在很多人的心里，她却是永远的初恋，邓丽君。邓丽君当年唱了很多和爱情有关的歌，而在邓丽君是流行而不是复古的年代，听歌的年轻人是不被允许把爱挂在嘴边的，于是邓丽君呢，就像是他们暗恋的一个女孩，偷偷的看，偷偷的听。那是一个好地方，高山青，流水长，刘家昌的曲子把邓丽君纯真如少女一样的美丽永远封存在了这首歌里。 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我永远永远不能忘，我和他在那里定下了情，共度过好时光。那是一个好地方，高山青青，流水长，陪伴着我们俩。初恋第一次为那想 这首歌就叫做《初恋的地方》。初恋是很女生式的回忆，邓丽君在歌里塑造的那个女子不仅让男人迷恋，也让女人效仿。如今的天后在他们一文不名的时候也都曾经模仿过邓丽君，而王菲是其中的佼佼者。在87年的时候，她就出版过一张叫做《王菲珍藏集》的专辑，当中赤裸裸地模仿邓丽君，但是这并不让人觉得难堪，因为那个时候的邓丽君是众多歌手争相去模仿的对象。多年之后再见王菲，她改了名字去了香港，发行了几张专辑，唱的歌也变得非常有女人味。 这是让我们再一次记住她名字的一首歌，容易受伤的女人。

但其实在80年代田震出道的时候，他的嗓音跟现在简直是有着天壤之别。他曾经在很多场合说他是邓丽君的粉丝，30几年来邓丽君也是他唯一崇拜过的偶像，但因为他和邓丽君的嗓音条件相差的有一些大，所以在模仿的时候曾经下了很大的功夫，连运气吐字都能够做到和当年的邓丽君惟妙惟肖。也正是因为他模仿邓丽君的一盘磁带不经意间被音像公司的经理听到，于是开始了自己的歌唱生涯。我们来听听田震的第一张专辑当中模仿邓丽君的这一首《无名的小花》。 一星星一点点小花连成片，一朵朵一瓣瓣花色都鲜艳。 这首歌里的田震的确是让人觉得万分的惊讶，歌坛大姐大田震原来在她出道的时候也曾经有过这样小女生的表达方式。这张专辑之后又发行了两张专辑，田震再也不是无名小花，内地流行乐坛起步阶段的那股西北风让田震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而发行这首很女人的歌的时候，田震已经是一个不需要再过多解释的名字了，这是田震觉得非常贴近他内心世界的一首歌，《怕黑的女人》。 远远的夜晚是否特别孤单？孤单的夜晚是否特别想念？想念的恋情是否特别遥远？遥远的人，你可曾抬头望天？怕黑的女人家里灯火依然，怕黑的时候总想见你一面，哪怕是说的已经与爱无关，他的心也会感到一点温暖。

分手讲到了嘴边，让寂寞去蔓延，救不了你太多片，逃走还敢方便。事实上我亦理解，不忠的心事不免突然太道别，无需打开天窗，能装不知也算体谅，狠心揭破真相，无非想扮诚实来换说唱，无需开多一枪，即使分手要有收养，今天晚宴就由你负责。 我曾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 小小鸟也能寻得一个温暖的怀抱， 可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 谁在等你， 你在等着谁。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 现实往往比命运还残酷， 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 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时光悠悠，青春渐老， 夕阳西下，倦鸟已归巢。 这世间无数的老情歌，无需编剧，已成了专属你的经典。最美时光。 我们要听的这首歌的名字呢，它就流行在情书仍然是唯一的表白方式的年代，写歌的人叫做高晓松。2012年高晓松在举行他的演唱会的时候曾经感叹说，在他少年的时候真的是最单纯的时候，没有经纪人，没有助理，也没有保镖，他扶着一把木吉他，那是当年大学的男生通用的那种，57块钱一把，他就是抱着这样的一把像柴一样的琴给女生们唱歌。他说，谢谢那些女生，如果没有你就没有这些歌。所以这首歌也记录了女生们最美妙的青春，它叫做模范情书。